好像是心中的天堂，谁把思念画一双翅膀，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，天蓝蓝，秋草黄，白云水的流长，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，暖暖的阳光让我钟情的幻想，秋天外是那最耀眼的光芒，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，和你驰骋在天涯，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，永不凋落，再多美丽的晚霞让它盛开在天涯，我的心被融化，梦想就会到达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，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，和你驰骋在天涯，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，永不凋落，再多美丽的晚霞让它盛开在天涯，我的心被融化，梦想就会到达，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，站在天涯，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，永不凋落，再多美丽的晚霞让它盛开在天涯，我的心被融化，梦想就会到达， 草原的夜这是月色朦胧，寥寥几眼让我回到从前，我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，让我想起乌兰巴托慈祥的妈妈，